想念变成一条线，在时间里面蔓延，长的可以把世界切成了两个面。它在春天那一边，你的秋天刚落叶，刚落叶。如果从此不见面，让你凭记忆想念，本来这段爱情可以记得很完美，它的样子已改变，有新伴侣的气味，的气味。那一瞬间，你终于发现曾深爱过的人，早在告别的那天，已消失在这个世界。所渴望的同生面，只是可